穿梭那里，天天都派对，他没有空虚，连同潇洒的语句，高级的兴趣，恰好的应对，他备有一对，长期东奔兼西跑，就像从未累，孩童一般贪心多心，日夜寻玩具，寻乐趣。爸爸公子，成人个多个，然而开不开心，他都不是太清楚。爸爸公子，寻求多多多，然而最最困难，他都不是太清楚。寻什么？出发已，他热爱心事，连带偷心的冷笑，风魔都笑脸，放心将上吊，手段确高超，长期追踪新鲜感，绝未弹够调。然而当一得手，他即立满随便掉，无味了。爸爸公子，情人多多多，然而开不开心，他都不是太清楚。爸爸公子，情人多多多，然而开不开心，他都不是太清楚。爸爸公子，寻求多多多，然而追追赶赶，他都不是太清楚。寻什么？ 太清楚。